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还是有音乐会的门票要送出的，那也就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和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将会在2018年6月3号下午4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那这场呢叫做法国甜蜜意古乐团的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主题。他们演出的呢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音乐，我觉得还是特别值得去聆听的。所以呢，能够得到我们在节目当中送出门票的朋友可能就特别幸运了。每天我们会抽出两位朋友，每个人送四张。那昨天呢，由于我们问题抛出以后，只有一位朋友答出了正确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三位朋友获奖，三位朋友每位朋友有两张门票。那其实今天的问题呢也没有昨天那么难哈，可能有的朋友知道的话就觉得并不难，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猜曲目可能是我的弱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只要是能够仔细聆听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内容，就一定会答出正确的。那现在就开始吧。今天呢，我们的内容是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一条演出信息。5月31号、6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和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即将和朋友们见面了。那作为国家大剧院的第62部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是继《漂泊的荷兰人》、《伦格林》、《唐豪瑟》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五部瓦格纳歌剧作品，这也是继安德烈·谢尼埃之后，国家大剧院和英国皇家歌剧院的第二次联合制作。那今天我们的问题也抛出了，就是这一次的演出，它的时间呢都没有挨着，并不是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演出的。那究竟是哪些日子呢？刚才我已经说出了在哪天会演出瓦格纳唯一的喜剧作品《纽伦堡的民歌手》在国家大剧院。那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一群、二群或者是黑胶集市都可以，三个群头三位答出 正确答案的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每人两张音乐会的门票。当然不是这场音乐会，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纽伦堡的民歌手首演于1868年，这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在慕尼黑的宫廷歌剧院上演的第二部新作品。那仅仅在此一年呢，他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就在慕尼黑完成了世界首演。在这部剧当中，瓦格纳在歌剧音乐迈出也是创作当中的巨大的创新力，让观众们印象深刻。当观众们期待着瓦格纳在歌剧创作上再迈超乎想象一大步的时候，他在新作当中用了另外一种方式震撼了慕尼黑的观众。纽伦堡的民歌手无论是在创作技法还是在思想情感上，都是一部回归传统的作品。同时呢，纽伦堡民歌手也是瓦格纳一生当中唯一的一部喜剧题材的歌剧。而且呢，瓦格纳在剧中借由民歌手和民歌手工会极力表达着对德国文化的自豪和推崇，并且也是为之谱写了辉煌宏大的管弦乐。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它的序曲。 瓦格纳的唯一的一部喜剧作品《纽伦堡的民歌手》，这部歌剧的整个剧情呢，其实都围绕着德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民歌手和民歌手工会展开。尤其是剧中的主角汉斯·萨克斯，正是历史上地位崇高的一位民歌手，他的塑像呢，也是迄今还屹立在曾经的民歌手大本营纽伦堡。在剧中呢，外省骑士施托尔钦爱上了纽伦堡金匠布格纳的女儿艾娃·布格纳，但是呢，金匠早已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在歌唱比赛上获得冠军、获得的这个获胜的这个冠军。于是呢，是托尔钦决心要参加比赛。由于不熟悉歌唱的要领，还有比赛规则呢，加上一心就想娶回艾娃，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书记员也是叫做贝克梅瑟，在计分的时候呢，从中作梗，也是让施托尔钦在预赛当中就被淘汰了。但是民歌手的师傅鞋匠萨克斯，他在施托尔钦身上发现了那种洒脱不羁的天才所蕴含的一种力量，决定他要培养这个年轻人。最终呢，在萨克斯的帮助以下呢，施托尔钦如愿获得了比赛冠军，并且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迎娶到了心爱的姑娘，同时也成为了纽伦堡的民歌手，这样的一部喜剧作品。这真的是瓦格纳唯一的一部喜剧作品。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在剧中的音乐。 挑战北京新能源标注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四九城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呢。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4606 88 6 6 all back circle.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是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面，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4006068866 400606886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刚才我们也特别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纽伦堡民歌手的故事情节，那此刻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清晨闪耀着玫瑰色，而这呢就是在最后的时候瓦尔特如愿获得了比赛的冠军，迎娶到心爱姑娘的同时成为了纽伦堡的民歌手，这是瓦尔特的胜利之歌。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国家大剧院还中英澳可以说三国剧院联手打造的瓦格纳的名作《纽伦堡的民歌手》的介绍。而今天呢，我们抛出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就是这部歌剧在国家大剧院的上映时间，因为它跟平时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演出不大一样，就是它不是每天连续演出的，而是隔着一些日子，所以呢这些日期希望能够答对。我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已经看到了正确答案，而今天要送出6张票，三位朋友可以获得。 Thank you.

良心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已于28号启动，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8国的13家主流媒体，约20多位高管和记者来京参访，展北京之美，促交流合作。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融媒体特别报道，5月29号18点15分在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微信小程序建外14号、新华社现场云、易直播、今日头条、凤凰网直播、爱奇艺等平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将携手带来精彩的网络视频直播报道，敬请关注。再来看第27届中国国际专业音响、灯光、乐器及技术展览会，日前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这是一场乐器的盛宴，汇集了民族乐器，当然还少不了西洋乐器，比如钢琴、小提琴、萨克斯、电声乐器等等。展会期间推出多项互动活动，乐器检测高端论坛、第6届木吉他大赛、第2届尤克里里大赛、遇见大师名家讲堂、第2届音韵主题摄影活动，以及智能乐器区和展会直播间，促进观众和展商之间的互动，也增加了观众参展的乐趣。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恢弘的纽伦堡民歌手的序曲《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已经开始了，我是王卓。5月31号、6月2号、5号、7号，国家大剧院和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民歌手》即将和大家见面。那在作为国家大剧院第62部歌剧《纽伦堡民歌手》呢，也是继漂泊的荷兰人伦格林、还有唐浩瑟、还有特里斯坦·于索尔德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5部瓦格纳的歌剧作品。那这次的演出呢，是在下午5点开始，那将近5个半小时的演出时长，众多难度极高的唱段，也是对台上的歌唱家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那这一次呢，也是在中英澳三国剧院联手打造的纽伦堡民歌手，演出时长、阵容规模、制作难度都是比以往更具挑战的。永恒的魅力，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在剧中的一些音乐。现在耳边听到的这一段叫做《混乱的街道情景》。 瓦格纳其他大部分的歌剧作品一样，纽伦堡的名歌手也是以超长的演出时长挑战着歌唱家们的体力和音乐技巧。那这一次呢，国家大剧院是力邀来自各国的歌唱家组成了实力强劲的歌唱阵容。第一，男中音歌唱家约翰·罗伊特是世界歌剧舞台上最炙手可热的瓦格纳唱将之一，几乎他饰演过瓦格纳所有经典的这种男中音的这种角色。那还有呢，就是他在这一次将会饰演剧中的男主角汉斯·萨克斯，美国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阿曼达·马耶基斯将会饰演剧中的女主角艾娃·波格纳。这次同样也是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亲力演绎剧中结构复杂、旋律美妙的音乐。耳边听到的就是男主角萨克斯他的哲思独白。 Time. den heißen Gemüten. Ein Mann weiß ich nicht Rat, ein Schuster in seinem Laden zieht an das wahre Fahren. Wie bald auf Gassen und Straßen fängt er an zu hasen. An, bei Gesell und Hintel sich an mit Wolf und Wind. Und willst davon gesehen, nun muss es Regen regnen. Mit Hiebel, Stoß und Riss, den guten Plan zu löschen. Gott weiß, wie das geschah. Sein Weibchen nicht. Er hat den Schaden angericht. Der Flieger. 瓦格纳唯一的一部喜剧作品《纽伦堡的民歌手》，这次呢，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版本呢，是由国家大剧院和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打造的。英国皇家歌剧院是英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歌剧院之一，这份影响力不仅来自于悠久的历史，更是来自于每一部歌剧的精心的打磨。那其实呢，这一次歌剧是由丹麦的歌剧导演卡斯帕霍顿他领衔的主创团队来打造的。纽伦堡民歌手同样也是一个细节丰富，结合了现代舞台理念和传统视觉审美的这样的制作。旋转的舞台将民歌手歌唱大赛的台前幕后有机结合，人物的造型服装处处体现导演在细节上的构思，大到对中世纪人物形象的塑造，小到服装上的每一个纹饰符号都会格外的讲究，这也是让我们特别期待这部歌剧能够现场去聆听。从2009年开始，国家大剧院就和很多剧院有过合作，对吗？是的，2009年至今，国家大剧院和马林斯基剧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等众多的世界级的歌剧院进行过联合制作，也是为国内的观众展现了世界的歌剧舞台的多样的风格。那这一次呢，的确是由三大剧院共同来打造的，也是让我们特别期待能够现场看到那瓦格纳的这部歌剧《纽伦堡民歌手》的现场的演出。的确，这也是他的制作规模空前之大。那在这里我们继续来聆听的也是在剧中的一些音乐，来听一听吧，尾声部分会是怎么样的。 mir rekunst

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